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6章，星图之书终究是辅助道理，使用的次数过多，那些星子就越难把控。星子本身与魔法师之间就需要一直沟通，使用星图之书就好比将这些星子给别人养，将来你要这些孩子们听你话就很困难了。唐月老师建议莫凡这次使用完星图之书后就别再使用了，产生副作用的话便得不偿失，毕竟以莫凡现在的修炼进度来看，很有望达到更高境界。拿上星图之书后，莫凡假装成一个很普通的背包客，就那样尾随在那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后面。莫凡其实蛮纳闷的，那人看上去蛮英俊潇洒的，为何会做出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一直步入到一片荒田，莫凡发现那名戴着球帽的男子逗留在了原地，并且好像在检查着什么。这一片原本是一片还算宽阔的田野，偶尔能够见到几个老农在遮阳棚下面唉声叹气，本来到了秋天他们要收获的庄稼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烘干了，能不伤心吗？ 老伯，你记不记得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干涸的呀？ 茂南走到一位老农面前，看上去彬彬有礼的样子。 大概10天前吧，我家娃跑到上游去戏水，这些死孩子告诉他们不要到上游去游泳，尽让我们的庄稼和他们的洗澡脏水。哦，他们去戏水回来告诉我，那里水池浅了很多，根本没法游了。我想就是那天水开始变魔术一样的没了。 那位穿着一件脏背心的老农回答道。 哦，谢谢啊，我去那里看看。 茂南说道。 年轻人，劝你别过去啊，我听说那里跟烧起来一样，温度特别的高。 没事。 茂南按照老农的指引开始往已经干涸的溪水上游寻去。这个时候莫凡尴尬地发现，假如自己再跟上去的话，荒无人烟的对方很容易发现自己。稍稍等待了片刻，莫凡跑到刚才那名老农跟前儿，询问他们的对话。哦，原来是去溪水上游了。莫凡暗暗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跟上去吧。 旁边一个女子的声音悠悠地飘来，莫凡吓了一跳，转头发现竟然是唐月老师。 尼玛，会暗影技能了不起啊，要不要这么神出鬼没呀？ 那家伙好像也在寻找这一带干涸的原因。莫凡对唐月老师说道。 走吧，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多久这里会聚集越来越多的人。 唐月老师说道。莫凡听得一阵云里雾里，隐隐感觉这件事儿好像并没有唐月老师说的那么简单。继续前行，那位老农说的溪流上游其实已经入山了，这一路走上去可以发现整条溪水都看不到一点点的湿润，甚至连溪水周围的植物都出现了成片成片的萎蔫，感觉是干旱了一两个月呀，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假如是旱灾，新闻应该会有报道才是。我刚才上网，我去，这里没信号了，他娘的，说好的农村也覆盖呢。莫凡低头看着手机，不爽地抱怨道。 应该和自然干旱没关系，也没听说过7月份的杭州会有这样的干季。继续跟着那个人吧，想必很快就能够知道答案了。 唐月老师说道。莫凡点了点头，刚要开口的时候，突然唐月老师那白皙如玉的手掌一下子捂住了他的嘴。莫凡瞪大了眼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唐月老师忽然把他一拉一搂，迅速地引到了旁边的一棵树影下。 掩住气息。 唐月老师吐气如兰，在莫凡耳边卷起了一阵诱人的香风。 幸福来得太突然，莫凡措手不及地掩藏着自己的气息，就这样和身材暴辣的唐月老师挤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热风袭来，树影婆娑，两个像是在密林之中法式热吻的小情侣身形开始朦胧，朦胧到渐渐融入到树荫下，直到完全消失。一股浓郁的黑暗气息充斥在周围，莫凡低下头来甚至都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唯有非常仔细的去看才可以找到在树下重叠的人影轮廓。唐月老师的影子则压根看不见，就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一样，可美妙的香气还有他身子的那柔软光滑，莫凡全都品尝到了，心神也不由得荡漾了起来。暗爽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听上去人还不少。莫凡收起了那份心思，目光注视着干涸的溪水另一头，树木之间出现了一对人来，从他们的形状上来看，貌似是猎法师。猎法师经常到安界之外，又要时刻与大自然和妖魔抗衡，他们的装备一般都很讲究，一般一眼就能够认出来。莫凡心里奇怪，莫非这事儿政府已经发悬赏了，有猎法师前来药到病除？ 你们尽管相信我，这里一定出现了一个活系的灵种，那些蠢货们居然还以为是干旱，真是太可笑了。一个活系灵种能够卖多少钱你们都清楚吧，趁着还没有几个人发现的时候，我们赶紧把这个火系灵种给摘了，我们就发达了。 走在最前面的一名牛仔发型的男子说道： 海兄，你可别耍我们，我们抛下了一个送钱的悬赏来这里，要是毛都没用。 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男子说道： 依我看，这里多半是出现火系灵种了，如果是干旱的话，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将这里变成这副样子，哪里还是江南地带，简直是到了西北接近沙漠区域了。 戴着眼镜的男子说道： 好，那我们加把劲儿，以最快的速度锁定火系灵种的位置。 哈哈哈，这次真要发财了。 潘雄，我们都知道你是火系法师，这火系灵种你可别自己炼化掉，这东西我们可销售不起，最好卖掉，各自分钱。 火系灵种？莫凡脑子里边一下子冒出了无数个问号来，这貌似是在学校里并没有提到过的概念吧。莫凡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望向了离得自己其实很近很近的唐月老师。唐月老师拥有一张非常精致标准的瓜子脸，美眸明亮有电力，鼻梁高挑性感，小嘴红艳迷人，肌肤更是白皙红润，这么近的距离下都找不到一点瑕疵。唐月老师也发现了莫凡色眯眯的眼神，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道： 亵渎老师，在以前可是要被棒打到死的。 唐月姐姐，拜托你看清楚，现在是你摁着我，勾引学生在以前也是要进猪笼的。莫凡说道。唐月见那群人离开了，这才放开了莫凡。放开莫凡的下一秒，他们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了树的后方，看上去非常的诡异。唐月懒得和莫凡耍嘴皮子，他知道莫凡肯定不懂得什么叫灵种，当下也开始了他为人师表的授业解惑。 天地孕育元素，而元素根据它生长的环境也会有品阶之分，一些特别的地方由于该元素相当活跃，便会产生有灵性的火种。这一类火种若是被火系魔法师给炼化吸纳，那么该火系魔法师的火系技能的威力将得到成倍的提升。 成倍的提升？莫凡一听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莫凡很早就发现了，无论你的修为是高是低，施展出来的魔法威力基本上相同，就像现在自己好歹是一个中阶魔法师，可施展初阶魔法除了释放的速度比初阶的人快了非常多之外，威力上和初阶魔法师依旧是一样的。徐大荒施展的火姿爆裂和现在的自己施展的火姿爆裂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一点给莫凡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以前看玄幻小说之类的，别人家技能威力都尼玛和修为成同步提升的好不好啊？莫凡还以为技能的威力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提升了，谁料提升的地方竟然是在这里，火系灵种。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7章。 魔法师要通过吸纳炼化那些天地间孕育出来的特殊元素种子，才能够让自己的技能威力上涨，而且如果是成倍的威力上涨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火资爆裂技能，就可以直接将那些三眼魔狼、巨眼星鼠什么的秒杀掉？现在莫凡的体内库存魔能的不是星辰，而是星云。对莫凡现在来说，释放个几十个初阶魔法也未必会枯竭，中阶魔法杀伤力确实是强，但总不能遇到一小只就直接放大招轰杀，那样太浪费蓝量了，动静也太大。更何况初阶魔法的威力是比不上中阶魔法，可技能效果都是扛扛的。比如说雷系的肌肉麻痹效果，这无论在什么战斗中都非常实用。 最普通的火系灵种在市场上的价格也高达2000万，多半还需要拍卖竞争。我说这个亡命之徒为什么敢冒险跑出来游荡，原来是被这火系灵种给引出来了。 唐月老师眉目中闪过了一丝了然，红润的嘴角也勾起了一丝笑意。 2000万，我的乖乖，可以在上海市区买一栋大别墅了。 莫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这灵种恐怕比钻石还要贵呢。 抱歉，买不起。 唐月给了莫凡一个鄙夷的眼神。 好吧，还是上海房价更离谱。 可不管怎么样，就一个小小的火系灵种价值可以高到这种程度，已经让莫凡很惊讶了。况且这东西是直接提升火系技能的威力，不仅是初阶魔法可以得到成倍威力的增长，连中阶魔法也是成倍增长。就想想猎拳的那不讲道理的威力，假如这火焰巨拳威力再翻上一倍，别说是奴仆级妖魔得被秒杀了，连战将级妖魔都未必吃得消吧。 对了，我记得慕宁雪那妞好像就是天生什么种来着？ 莫凡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问道。莫凡怎么说都是刚来这里没多久，很多知识需要补充。 嗯，除了天地孕育的特殊元素种子之外，某些世家家族会有一些人，他们天生拥有某灵种，这种人多半觉醒比普通人早几年，并且生来该属性的技能就比别人强上一倍甚至更多。慕宁雪应该是天生琉璃兵种，属于灵品兵种里面最强的兵类了，威力比凡种的要强 2.5 倍。像他这样的释放一个冰幔覆盖，可以2秒的时间就将区域内的人给冻住，对付成群的妖魔更是事半功倍。配合上土系的地波来迟缓妖魔群的移动速度的话，就能够冻住好几只妖魔。 唐月老师很有耐心地给莫凡解释道。莫凡张了张嘴，难怪慕竹云那老混蛋把慕宁雪当成宝贝一样，全博城的人也将慕宁雪称之为第一女天才，这天生比别人强 2.5 倍的威力真就横扫同龄人呢。况且这妞觉醒还比正常人早个几年，优势太明显了，难怪被帝都学府直接录取。果然草根没活路，莫凡嘀咕道。唐月脸上多了几分笑意，看着莫凡道， 你的天赋也很逆天了，天生比别人多一系，真要评价的话，你这天生双系比慕宁雪还更受宠， 元素种阶可以通过吸纳天地孕育的种子来提升，平白无故多出一个系来却可遇不可求。 唐月老师都这么说，我的内心就平衡了很多。 坏处也有，因为你在同级别修炼的时间和耗费的资源要比别人多得多，修为提升不起来，资源太少，也跟废人没啥区别。总而言之，烧钱烧资源。 莫凡嘴角一抽，唐老师，不补刀的话，我们还可以愉快地做师生。烧钱这块上，莫凡是体会到了，别人买星之痕最多花个50000搞定了，自己要买两份，一个火系一个雷系，10万就尼玛没了。而且就拿这灵种来说吧，自己不光要获得火系的灵种，貌似还要获得雷系的。一个火系灵种得2000万的话，那么一个雷系的得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去的，这是一辈子住郊区的节奏啊。 我是建议你投靠一个财大气粗的势力，资源他们会给你出，这样你会比较有出头之日。当然你日后也必须对这个势力言听计从就是了，毕竟他们给你烧了那么多资源。 唐月老师建议道。唐月老师，我看你也蛮有背景的，不如你包养我吧，日后刀山火海在所不辞。莫凡说道。 再敢油嘴滑舌。 唐月俏脸一红，用杀人的目光瞪着这个贱学生，别以为他听不懂里面暗藏的污秽词语。莫凡不敢再造次，老师的大腿还是要抱紧的，调戏下见好就收，过了就等着死翘翘吧。两人等那只猎法师队伍走了之后便悄悄地跟上，他们并不敢跟得太紧，这大白天的，唐月老师的暗影系技能施展起来并不是那么完美，很容易被识破的。跟着那些人的足迹，师生俩人找到了溪水的源头。这个溪水源头其实还被人为的蓄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水库，而现在这水库早就变成了一个干泥潭，里面还有一些晒干的鱼骨头。 人怎么这么多？果然这种消息是很难瞒得住的。 躲在暗处，唐月和莫凡同时发现了在小水库处已经出现了两队人马，其中一队人正是之前那批猎法师潘雄、八脸男、牛仔风男子，这三个人除外还有七名队友。此时这批猎法师就站在靠近山坪的地方，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另一队人貌似也刚刚赶到，他们一共就四个，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几分清高之气，他们面对那支10人的猎法师队伍竟然丝毫不惧。 潘兄，不想以后在杭州城乞讨的话，就乖乖带着你的人滚蛋。我们东方世家看上的火系灵种，就没有被别人分一杯羹的规矩。 其中一个穿着华贵复古唐装的领头男子说道。这名男子穿着打扮都非常讲究得体，就连一根头发丝儿都好像经过特别的修饰，走在大街上估计能够引起很多少妇的关注。东方世家，莫凡心里开始犯嘀咕了。以前看电视小说经常都会出现复姓的人，往往都蛮牛叉的，没想到复姓的群体还确实蛮横的，开口就是东方世家，那种感觉就像一国皇族。 原来是东方世家的人，这本眼界比天高的家伙想必也是冲着火系灵种来的。也对，他们东方世家就是以火系闻名，这种机缘又是出现在他们杭州地界，没有理由给别人捷足先登。 唐月自言自语道。唐月自己主修的就是火系，对国内比较有名的火系世家当然有所了解。他们好像又打起来了，问题是那个帽子男呢？莫凡看两边人马剑拔弩张，不由得说道。 他肯定躲在某处，让这两拨人鹤棒相争，他坐收渔翁之利。 唐月说道。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黄雀在后，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把蒋卢给拿下。 唐月老师眼睛里闪过了几分决绝。两人说话之时，东方世家的那四人已经和潘雄的猎法师们打了起来。东方世家的四人全部都是火系，当四人绝对动手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手掌上都出现了一团炙热燃烧的火焰。莫凡基本上没看到他们有任何起势动作，初阶的火系魔法火姿被他们运用得无比娴熟了，仿佛信手拈来。妈的，四个都是中阶魔法师，东方世家果然不一般呢、派出来抢火系灵种的人都清一色的中阶，这要放在博城，那一个个都算是大人物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8章。另一边，那十位猎法师貌似也不是省油的灯，潘雄、八脸男、牛仔风男子所释放的气息也都是中阶级别，剩下七人也都是初阶魔法师之中的精英了。三级的初阶元素魔法都在3秒之内完成的，这是一支相当精锐的猎法师队伍啊，估计是有资本猎杀战将级妖魔的。 我们躲远点，免得被波及。 唐月老师拉起莫凡，连步轻轻的一踩，埋入到了一片巨大的绿荫之中。莫凡只感觉眼前一花，似乎遁入到了一片虚无的黑暗之中一般，周围的景物全部消失。等到视线重新清明之后，莫凡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30多米开外的另外一片藤树枝影下了。 眼睛充满不可思议地看着身边这位实力深不可测的唐月老师。 这叫对影，暗影系初阶技能，等你觉醒了暗影系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掌握。 唐月老师微微一笑，自信而明媚，让莫凡这种少年一下子就萌生了爱慕崇敬之意。这样的技术强又神秘莫测的御姐尤物，那种魅力简直是从全身都散发出来，让小男人们不沦陷都难呢。另一边，东方世家和精锐猎法师队伍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那爆裂的火姿频繁震响了这片小小的山谷，炙热的火焰将周围本来就干枯的植物给烧成了一片火海。莫凡仔细看去，发现这些中阶魔法师们率先出手的时候都没有施展出中阶魔法来。想想也是，中阶魔法一共需要把控49颗星子， 等你完整的描画出星图的时候，别人已经轰了你好几个初阶魔法了。 初阶魔法威力是没有中阶强，但释放速度却快太多了。 你们掩护，让他们尝尝我的猎拳。 那名穿着复古服装的俊逸男子说道。四人明显经常一起战斗，另外三人马上站成一个品字形，为那名唐装男子保驾护航。星子一颗颗相连，迅速地连成了星轨，明艳的星轨又再次相互交错，在这名唐装男子的脚下快速地化为了一幅星图。星图一出现，唐装男子整个人就被赤红色的火焰给包裹着，那模样就像一个复仇焰魂，庞然的火焰气浪在他的周围翻滚了起来，本来就燥热的空气温度骤然上升，掉入了一个大火炉之中一般。 猎拳轰天。 看到唐装男子完成了中阶的火系魔法之后，前方那三人第一时间往两边撤开，一声呐喊，唐装男子将浑身的烈焰都聚集在了右手上，这架势，这姿势，这气势，莫凡再熟悉不过了。这名唐装男子显然迈入到中阶有一些时间了，他施展的流畅程度比莫凡高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别人是凭靠自己的把控来描画出星图的。三人散开，顿时一个巨大的轰天烈焰拳 这小小的山灵好像承受不了这磅礴的火焰力量，已经剧烈地颤动了起来，热气更加汹涌地翻滚了起来，周围的树木都快被折断了，树冠纷纷被压弯到触手可及的地方。烈焰巨犬横冲直撞，烈法师们纷纷吓得退散开，唯有那名牛仔男站在原地，没有一点闪避的意思，甚至眼睛里还流露出了些许的不屑。 严正，离时！ 牛仔男子大喝一声，双掌狠狠地往前推出。烈焰火舌之中，可以看到一道岩石屏障凭空出现，就在这名男子的面前形成了一个嶙峋的硕大湖面。嶙峋岩石壁障就像一面将众人保护在里面的山墙，厚度相当之高，无坚不摧一般。那足以在山石上轰开一个大洞的烈焰巨拳打在上面之后，竟然仅仅只是留下了一个凹陷，所有的火焰之浪也只能够顺着整个岩石壁障的湖面周围翻腾，被保护在后面的人没有受到一点热浪的烫伤。莫凡看到这一幕更是张大了嘴巴，烈拳的威力莫凡是知道的，中央最强的烈焰足以将建筑物的墙体给烧成粉末，接下来的冲击力足以摧毁一座普通的平房。可是当这威力十足的烈拳轰在那人的岩壁障上的时候，竟然彻底被挡住了。那名直面烈拳的牛仔男子毫发无伤，他身后的那些人同样没有事儿。 中阶岩系技能岩障，中阶以前最强的防御类魔法。 唐月这位老师还是很合格的，很快给对中阶领域还很陌生的莫凡解释道。 长姿势了， 莫凡感叹道，在初阶大家只拥有一个技能的情况下，所谓的魔法决斗简直就是你一拳我一拳的肉搏，而到了中阶，每个人都拥有四个技能之后，魔法师之间的战斗才变得有见招拆招、你攻我守的多种方式。烈法师队伍们虽然不是出身名门，可他们的队伍在搭配上却非常的合理。在牛仔男子完成防御之后，那名八脸男在这岩障的保护下也完成了风系的中阶魔法。 风盘龙卷， 有那么一瞬间，这一片环山的小水库范围之内感觉不到一丝空气的流动，树叶不摆，尘埃不扬，莫名的压抑让人感觉这里的氧气都被抽得空了。呼呼呼，狂风猛然大作，刚才还弥漫的燥热空气在这妖风下迅速消散了。紧接着站在小水库之中的人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方圆数百米的气流都在往一个特定的区域疯狂的灌入，这种四面八方气流的聚集更是在整个空气最压抑点慢慢的卷起了一座悚然的风之龙卷。风之龙卷扬起了所有的尘土，化为了黄蒙蒙一条由地面而要腾空的龙蛇之躯，就连周围的树木都无法承受这剧烈盘卷的力量，要被生生的拔地而起。狂风刮在脸上生生作疼，莫凡已经不太看得清小水库的状况了，唯有那如凶猛怪兽一般的风盘龙卷在那里翻江倒海，搅得一片混乱。莫凡是见识过风系中阶魔法的，此刻再次看到内心依然波澜不已，和初阶的风鬼比起来，这中阶的风气魔法简直就是一个暴龙啊，破坏力同样非常可怕。一阵龙卷过后，这小水库就彻底变样了，树木弯折的弯折，倒塌的倒塌，沙石到处都是，狼藉一片的中央正是东方世家的那四名魔法师，他们似乎使用了某件魔具来抵挡，并没有完全被卷到高空中，否则那样摔下来半条命肯定就没有了。四人抵挡是抵挡下来了，样子却很狼狈，那位穿着唐装的家伙脸上还隐隐作怒，双方怒火是彻底焚烧了起来，魔法师们更不再保留地施展各自系的终结技能，莫凡和唐月两个人又特别撤离个五六十米才算是免于波及。双方战斗持续了有十分钟，魔具的底牌也纷纷的抛出，最终还是那名穿着唐装的男子施展了一个斩魔具，一举击垮了那名八男的岩障防御，将烈法师队伍震得飞出去很远。 一旦有人被攻破，这群本就需要团队配合的猎法师们便被那四名中间法师逐一击破。 我今天卖你们猎者联盟一个面子，再不滚就把你们全部烧成灰烬，相信审判会的人来了也找不到一点证据。 唐装男子怒喝一句，手掌上更是凝聚出了一团炙热的金色火芒。潘雄等人此时心里纵然有亿万的憋屈，也无力再抵抗了。他们倒不是技不如人，实在是这些世家们一身模具装备，好不容易在经验和释放技巧上压制了对方，结果被人一个模具给轻易化解了。这个时候，世家和草根魔法师之前的区别还是体现得相当明显了。 我们走。 潘雄一咬牙，马上扶起了旁边那名已经被轰得昏迷不醒的队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这里并没有人直接死亡。事实上，东方世家的人完全有机会将他们的人杀死，忌惮审判会的缘故，才没有下杀手。魔法师之间在野外争夺魁宝而相互厮杀的事情屡见不鲜，那些踏入到更高领域的魔法师们多半手上都沾着同伴的鲜血，和那火系灵种相比，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性命更重要一些。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9章，一干人等迅速地退去了，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他们并没有在这里做过多的逗留，而终于将竞争者赶走的那四名东方家族的成员看见猎法师队伍离开之后，一个个反倒是大松了一口气。 妈的，他们要跟我们死拼，估计我们损失也很大，我星云都快要枯竭了。 头发倒竖如花花公子的青年说道。 是啊，还是俊哥老道，直接吓退他们。 那名穿唐装的男子脸上几乎也有几分不轻松，这般猎法师都是与妖魔对抗的，实战能力比生活在城市中的中阶法师们强太多了，要不是他们今天带的这三个都属于世家的精英，没准就栽在这里了。猎者联盟的人果然不是很好惹。 人走了，我们开始收宝贝吧。哎呀，火系灵种要是让我得到的话，云妹她肯定要给我跪舔啊，看她还成天一副清高不鸟我的样子。 脸上有痣的男子说道。 这东西归我，我自会给你们别的好处。 东方俊整理了一下自己好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带着几分不容抗拒地说道。其他人都愣了一下，旋即陪笑了起来。纵然他们心里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当面和东方俊翻脸，大家都是中阶魔法师不错，东方俊却怎么也是能够和世宗同桌吃饭的嫡系子弟，他们这几个还真不敢和东方俊抢。 不好意思，这东西归我，至于别的好处，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让你们死得稍微痛快一点儿。 四人正在打算收宝贝的时候，一个阴冷的声音诡异地飘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棒球帽，一张看上去还有几分俊俏的脸庞，这名男子走出来之后，原本魔法交战后遗留的混沌空气温度竟然也下降了几分，一股子寒冷穿过了皮肤，刺入到骨髓里，强者的气息，冷漠的杀意，这看上去跟一名书生般的亡命之徒此刻彻底暴露出了自己那如同妖魔一般的暴力，眼睛不夹杂任何感情地扫视着东方家族的这四名魔法师。 你又是什么东西？哼，竟然想要坐收渔翁之利。 东方俊脸上马上涌起一阵恼怒。 我的名字你们没准听过，朝贺。 亡命之徒将那遮掩住半张脸的帽子慢慢地取了下来，顿时露出了一张邪魅脸庞。 令人骇然的是，他的额头上还有明显被烙铁烙过的痕迹。这种烙印的人多半是被审判会已经判处死刑的。 朝贺，是那个杀人魔。 头发倒梳的青年不由得说道： 东方世家，我印象中你们有个叫东方青儿的女孩吧，蛮有味道的。 朝贺咧开嘴笑了起来： 你这个畜生，竟然玩弄我们东方世家的弟子。 哦，玩弄起来挺一般，我是说他吃起来蛮有味道的。 朝贺舔了舔嘴唇，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血魔。四人听完这句话，已经感觉到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他们都知道，那名叫做东方青儿的同宗女孩被朝贺这个狂魔给掠走了。谁能想到这个变态把人直接给吃了？另一边，莫凡看了一眼自己的唐月老师，心中同样骇然不已。这家伙丧心病狂啊，连人都吃，跟妖魔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次绝不能放过他。 唐月眼神凛然道：东方世家的这四个人实力不弱，应该……莫凡刚要说话，那个叫做朝贺的变态开始诡异的大笑。他的笑声可怕至极，感觉是吸血蝙蝠在发出刺耳声音。狂笑的过程中，莫凡猛然间发现一个黑魂的东西缓缓地从高处降落下来，就像是一张早已经布置在上面的黑色粘稠的蜘蛛网，又像是某种生物粘稠的爪子拍了下来。 其实我比你们先到，这个邪蛛之井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见面礼了。 黑色的爪子，黑色的蛛网，抬起头来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这个笼罩而下的黑色陷阱上方有一个惊悚的邪恶狂蛛的灵影。他那一对对眼睛绽放出贪婪的光芒，摄人心魄。 是诅咒血，快逃！ 东方俊脸色大变地叫了一声，其他人更是一片慌乱，他们压根儿没有见过这种被看不见的黑丝捆绑住全身的魔法。在这个捆绑的过程中，他们只要一闭上眼睛去尝试着释放魔法，精神世界马上就会出现那只邪恶狂蛛的恐怖的身躯和令人灵魂一颤的瞳孔。恶心的躯体，密集的瞳孔，在这样的精神恐惧下，他们根本无法把控任何一颗星子。 糟了，来不及了。 唐月猛地站了起来，脸上也多了几分苍白。原本唐月想在朝贺出手对付东方世家四人的时候雷霆出手，瞬间将朝贺这个通缉犯给彻底制服的，谁料到朝贺竟然早早的在这里布置了一张诅咒之网，只在一瞬间便将东方世家四人给控制住。诅咒系的技能素来阴险狡诈，防不胜防，东方世家四人之前的注意力全在猎法师队伍那里，等他们底牌几乎用光的时候，朝贺开启终结的诅咒魔法，直接一网打尽，不费吹灰之力。况且这邪蛛之井还是修炼到了第三级，邪恶狂蛛的亡魂会变成一个进攻人精神的鬼怪，让落入陷阱的人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东方世家的这四个人实战能力是不弱，却也防备不了这种诅咒暗算，一旦落入到陷阱里，他们四个人跟废人没有一点区别，完全就是待宰羔羊。我们应该庆幸没有过早的出现，不然中陷阱的就是我们了。莫凡沉着脸说道。唐月老师要对付这个通缉犯简直比妖魔还要可怕，这家伙就像大自然的蜘蛛，无形的网就放在那里，踩进去的时候还浑然不知，直到他将网狠狠地一收，于是死神站在了你的面前。 但愿他们有人是心灵系或者光系，不然死定了。 唐月很想救他们，奈何他现在出手一点用都没有，他主修火系，次修暗系，这两系的技能都无法破解掉诅咒系的魔法。雷系管用吗？莫凡已经拿出了星图之书，唐月马上摇了摇头道： 诅咒系的所有技能都是提前释放的， 就算用雷系直接将释放者轰杀了也无济于事，诅咒依然会持续地蚕食着他们四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从他们四个人踏入这里并且没有察觉到诅咒开始，他们性命已经是不属于自己了。 这家伙真可怕，莫凡不由得心中一惊。唐月咬紧了唇边，神情肃然。作为审判员，他有义务去救人，奈何他现在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那四人被诅咒吞噬生命，他不能出手，他出手也救不了东方世家的四个人。他得等，等到朝贺这个变态放松警惕地去收获火系灵种的时候，将他瞬间制服。这次再让他逃掉的话，又不知道多少人要遭殃了。黑色透明的丝已经缠绕在了东方世家的四人身上，甚至可以感觉他们的灵魂正在被什么邪恶的东西一点一点抽走一般，一个个仰着脸，面容呆滞。稍微有一些反抗之力的就是那位修为更高的东方俊，他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带着至深的愤怒道： 你杀了我们，我们东方世家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果然名门世家出脑残，审判会我都不怕，会怕你们东方世家？ 朝贺阴冷地笑着道。朝贺没有再去理会这些正在被慢慢抽走灵魂精气的人，目光锁定在了那皲裂的非常严重的小水库的底部。其实朝贺也很惊讶，这里明明是一片水源，为何会出现灵品火种？难不成是地火？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10章。地火一般是地底世界的地下热量经过了数千年的淬炼慢慢孕育出来的，这种火焰在火种里面还算是比较温顺，比较容易降服炼化的。这种火焰是绝大多数火系魔法师的上上选，由于温顺且威力不俗，往往又是在竞拍之中价格卖得最好的。一份这种元素灵种价格高到好几千万，假如炼化失败，都想自废武功了。 很好，炼化了这地火，实力大增的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朝贺脸上露出欣喜之色，他离高阶魔法师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难以跨越，这种情况下有很长的时间他的实力都没法得到提升。有了这地火，他的火系魔法成倍提升，看那些不长眼的猎人和审判员还敢不敢找自己的麻烦。轰的一下，一声鸣响，水库干裂的底部被豁然炸开了，出现了一个烧焦的大洞。那地火藏得并不深，往往这种元素灵种会导致周围的环境出现巨大的变化，就意味着它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大洞炸开了之后，一股子地下热浪好像冲破了枷锁一般，化为了一道烈焰之柱，一下子冲天而起。看着这壮丽的火焰之柱，朝贺整张脸都笑得扭曲起来，竟然真的有火系灵种。从这不夹杂一丝杂质的嫣红就可以判断，这是地火之中相当纯净的煤岩。普通的火焰全部都是呈现赤红色，这种赤红色的火焰只能够称之为凡种，任何一位觉醒了火系的魔法师都只能够支配这种火焰，而岩便是灵种的名次，唯有天地孕育而生富有特殊灵性的火焰才能够称之为岩，而这种遍体嫣红色的岩更称之为煤岩。烈焰的温度远比其他火系灵种要高，可以说是简单粗暴。这样的瑰宝冒再大的风险杀再多的人也绝对值得呀。 乔贺整个人激动地颤抖了起来，他这欣喜若狂的模样倒是和旁边另外四名跟被什么榨干了灵魂一样的东方世家尸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在这里静观其变，我先出手。 唐月低声对莫凡说道。我不用出手吗？莫凡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对手是一个杀人魔，我让你来只是多一层保障，不是让你来对付这种变态的。 唐月认真地说道。在唐月看来，莫凡终究只是一个学生，换作是其他人看着那四名东方家族的中阶魔法师惨死，估计直接就吓得腿软了。他知道莫凡这家伙天不怕地不怕，但并不代表唐月会让莫凡冒险。若不是审判会那边正在倾力追击博城灾难，实在调派不出人手来，唐月也不会让莫凡涉入到这样威胁的行动当中来。唐月老师已经这样说了，莫凡只能够待在那里。那边朝贺已经将双手直接触摸到那涌起的煤岩之柱上了，可以明显看到有特殊的烟红色能量正在注入到朝贺的身体当中，朝贺正扬着头一脸享受的样子。唐月稍稍等待了片刻，终于是要动手了。他妙曼的身躯能够自如地在每一棵树影下穿梭，仿佛几个眨眼的功夫，唐月已经出现在了朝贺的后方。当莫凡看到唐月已经在施展他的暗影系魔法的时候，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好像自己喘气重了一些都会惊醒那个变态魔。先是一道道暗色的星轨，他们灵巧地在唐月老师的脚下快速地交织着，迅速地组成了一幅暗色充满神秘力量的星图。星图完成显现之后，可以看到唐月老师缓缓地将双臂舒展开，在他那波澜起伏的胸前赫然凝聚出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巨钉。巨影钉看上去蕴藏着浓浓的黑暗力量，甚至让周围的树影都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但它的形成却悄然无声。甚至于在这巨影钉骤然划破前方空间的时候，仅仅惊起的是一丝丝影子的涟漪，没有发出一点点的声音。莫凡有些骇然地看着那巨影钉，不由低头扫过的他赫然发现这巨影钉凭空消失在原本离弦而出的轨迹上，唯有地面上一个急速一掠而过的轮廓之影表明这东西是真的存在着的。 哦，这是暗影系的中阶魔法。 莫凡心中愕然，如此不见形态没有声响的技能是到底要怎么防备呢？巨影钉穿过树林，猛然间出现在了朝贺的影子上。这巨影钉攻击的并非是朝贺的本身，而是他的影子。火柱尽管耀眼绚丽照亮了周围，可朝贺的影子还是印了出来，非常的明显。唐月老师从林子里射出的巨影钉无比准确地命中了朝贺的影子，就像真有一个箭钉一般的东西将人钉死在那里一样。朝贺浑身剧烈的一颤，他被钉在那里的影子无法挪动半分，同样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也好像被定住了一样，竟然也无法动弹。唐月看到朝贺被自己成功定住，脸上才有了一丝轻松。巨影钉应该是中阶魔法之中禁锢能力最强的魔法之一了，它无法对任何生物造成一点点的伤害，却可以像点穴一样封住敌人的行动，更直接封住敌人的意念，使得他短时间内无法施展任何一个魔法。这巨影钉目标是影子，使用盾魔具和铠魔具都无法抵挡的。 黄雀在后，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朝贺很僵硬很僵硬地转动着身躯，那种感觉就像是胸膛被什么东西穿着时艰难地转动一样。 你的手上又多了四条人命，还都是中阶魔法师，你何止要上死刑，连灵魂都得一起宣判。 唐月冷峻地从林子中走出，那双眼中带着执法者的威严与愤怒注视着朝贺。小水库怎么说也有方圆百米， 在这一片干瘪凹陷的土地上，地表就像被无数头猛兽给撞开一般，一道道地裂从下方疯狂地喷发到了空气中。一道地裂，朱红色像一头火焰巨鲸一跃腾空，冲出海面，波澜壮阔。紧随其后，另外八道同样壮阔的地裂从炸裂开的地表下冲破枷锁的翻腾起来，火浪朝着四面八方翻滚，并且相撞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凶猛的岩浪毁灭扑打。火蛇在九道地裂巨柱之间翻腾狂舞，如凶猛野兽一般张牙舞爪，怒不可止。一列拳涌起九宫地裂，每一喷涌的地裂又相互辉映，化为了一场烈焰的盛宴，在那一片方圆百米的区域尽情地摧毁着，焚烧着。之前东方世家的那四名火系男子施展的终结魔法威力已经不容小觑了，可跟现在的这位火焰毁灭女王相比，真的弱成渣。同样的技能，却感觉完全两个领域。莫凡这是第一次见识到唐月老师真正的实力，一下子感觉心脏有些承受不了了。那个朝贺怎么也得来来回回的烧成灰烬吧。巨大的猎拳能量已经轰响了整片山岭，前不久这里还是一片干涸的小水库，等到雀岩猎拳九宫过后，这里已经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了。当气势磅礴的火焰力量终于渐渐平息下去之后，莫凡往朝贺的方向看去，想知道这家伙死透了没有。可是莫凡再一次惊到了，朝贺还在那里，他整个人被一层厚厚的岩铠甲给包裹着。岩石铠甲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甚至开始一块一块的剥落。剥落之后的岩石铠甲露出了朝贺那明显被烧伤的身子，有些焦黑的他猛咳了几声，那双眼睛一下子爆出了杀人的怒意。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